叙利亚复兴少年先锋队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。礼物是叙利亚复兴少年先锋队访朝代表团团长、技术、新闻和对外关系部长瓦达赫萨瓦斯28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